第五十二回，笑平儿情眼瞎虚拙，咏晴雯并不却金球。贾母道：“ 正是这话了。上次我要说这话，我见你们的大事多，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，你们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，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。你既这么说出来，更好了。” 因此薛姨妈、李婶都在做，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过来请安，还未过去，贾母向王夫人等说道：“ 今儿我才说这话，素日我不说，一则怕成了凤丫头的脸，二则众人不服。今日你们都在这里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，还有她这样想得到的没有？” 薛姨妈、李婶、尤氏等齐笑说：“ 真个少有，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气儿，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，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。” 贾母点头叹道：“ 我虽疼他，我又怕他太伶俐，也不是好事。” 凤姐儿忙笑道：“ 这话老祖宗说差了，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，世人都说的，人人都信，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。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，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的？只怕我明儿还剩老祖宗一倍呢，我活一千岁后，等老祖宗归了西，我才死呢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众人都死了，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？” 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宝玉因记挂着晴雯、袭人等事，便先回园里来，到房中药香满屋，一人不见，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，脸面烧得绯红，又摸了一摸，只觉烫手，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，伸进背去摸了一摸身上，也是火烧，一说道：“ 别人去了也罢，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，各自去了。” 晴雯道：“ 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的，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，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说什么，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。” 宝玉道：“平儿不是那样人，况且他并不知你病，特来瞧你，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，偶然见你病了，随口说特瞧你的病，这也是人情乖绝取和的常事，便不出去，又不是与他何干，你们素日又好，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。” 晴雯道：“这话也是，只是姨他为什么突然间瞒起我来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让我从后门出去，至那窗根下听听说些什么，来告诉你。”说着果然从后门出去，至窗下前厅，只闻麝月悄问道：“ 你怎么就得了的？” 平儿道：“ 那日洗手不见了，二奶奶就不许吵嚷，出了园子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查访。我们只疑惑邢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，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，拿了起来也是有的，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。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，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，拿着这只镯子，说是小丫头子坠儿偷起来的，被她看见来回二奶奶的。我赶着忙接了镯子，想了一想，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，争胜要强的。那一年有一个梁儿偷玉，刚冷了一二年间，还有人提起来趁怨，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，而且便偷到街坊家去了，偏是他这样，偏是他的人打嘴。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，只当没有这事，别和一个人提起。 第二件，老太太太太听了也生气。三则，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。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，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，谁知镯子退了口，丢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没看见。今儿雪化尽了，黄澄澄的映着日头，还在那里呢，我就捡了起来，二奶奶也就信了。所以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以后防着他些，别使唤他到别处去。等袭人回来，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。麝月道，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，怎么这么眼皮子浅？ 平儿道， 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，原是二奶奶说的，这叫做虾须镯，倒是这颗珠子还罢了。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，要告诉了他，他是忍不住的，一时气了，或打或骂，依旧嚷出来不好，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。 说着便作辞而去。宝玉听了，又喜又气又叹。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，气的是坠儿小妾，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做出这丑事来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，又说， 他说你是个要强的，如今病着，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，等好了再告诉你。 晴雯听了，果然气得峨眉倒蹙，凤眼圆睁，及时就叫坠儿。宝玉忙劝道， 你这一喊出来，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了？不如领他这个情，过后打发他就完了。 晴雯道， 虽如此说，只是这口气如何忍的？ 宝玉道，这有什么气的，你只养病就是了。晴雯服了药，至晚间又服二合，夜间虽有些汗，还未见效，仍是发烧，头疼鼻塞声重。次日王太医又来诊室，另加减汤剂，虽然稍减了烧，仍是头疼。宝玉便命麝月 取鼻烟来，给他嗅些，痛打几个喷嚏，就通了关窍。 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，递与宝玉。宝玉便揭翻和扇，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，双肋又有肉翅，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洽洋烟。晴雯只顾看画，宝玉道， 嗅些，走了气就不好了。 晴雯听说，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，不怎样，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，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葱门，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，眼泪鼻涕当时齐流。晴雯忙收了盒子，笑道， 了不得，好爽快，拿纸来。 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，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擤鼻子。宝玉笑问， 如何？ 晴雯笑道， 过节痛快些，只是太阳还疼。 宝玉笑道， 也信既用西洋药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 说着便命麝月 和二奶奶要去，就说我说了，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，叫做福依娜，找寻一点。 麝月答应了，去了半日，果拿了半截来，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，绞了两块纸像大的圆式，将那药烤和了，用簪挺摊上。晴雯自拿着一面把镜贴在两太阳上。 麝月笑道，病得蓬头鬼一样，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，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。 说毕又向宝玉道， 二奶奶说了明日是舅老爷的生日，太太说了叫你去呢，明儿穿什么衣裳，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，省得明儿早起费手。 宝玉道， 什么顺手就是什么罢了，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。 说着便起身出房， 往惜春房中去看画。刚到院门外边，忽见宝琴的小丫鬟名小罗者从那边过去，宝玉忙赶上问：“哪去？”小罗笑道：“ 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，我如今也往那里去。” 宝玉听了，转步便同他往潇湘馆来。不但宝钗姊妹在此，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，四人围坐在熏笼上叙家常。紫娟倒坐在暖阁里，临窗做针纸，一见他来都笑说：“ 又来了一个，可没了你的坐处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好一幅东归极宴图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。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，这椅子坐着并不冷。” 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张椅上。只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，里面攒三聚五，栽着一盆单瓣水仙，点着宣石，便几口赞：“ 好花，这屋子越发暖，这花香的越清香，昨日未见。” 黛玉应说道：“ 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婶子送薛二姑娘的，两盆腊梅，两盆水仙。她送了我一盆水仙，她送了娇丫头一盆腊梅，我原不要的，又恐辜负了她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转送你如何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屋里却有两盆，只是不及这个。秦妹妹送你的，如何又转送人？这个断使不得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一日药调子不灵活，我竟是药陪着呢，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，越发弱了。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，反把这花香搅坏了。不如你抬了去，这花也清净了，没杂味来搅它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屋里间也有病人煎药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 黛玉笑道：“ 这话奇了，我原是无心的话，谁知你屋里的事，你不早来听说古迹，这会子来了，自惊自怪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咱们明儿下一上又有了题目了，就咏水仙腊梅。” 黛玉听了笑道：“ 爸爸，我再不敢作诗了，作一回罚一回，没得怪羞的。” 说着便两手握起脸来。宝玉笑道：“ 何苦来，又奚落我做什么？我还不怕臊呢，你倒握起脸来了。” 宝钗应笑道：“ 下次我邀一社，四个诗题，四个词题，每人四首诗，四阙词。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，现一仙的韵五言律，要把一仙的韵都用尽了，一个不许剩。” 宝琴笑道：“ 这一说，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舍了。这分明难人，若论起来也强扭得出来。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甜，究竟有何趣味？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，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，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，也披着黄头发，打着连垂，满头戴的都是珊瑚、猫眼、祖母绿这些宝石，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羊棉袄袖，带着倭刀，也是镶金嵌宝的，实在画上也没她好看。有人说她通中国的诗书，会讲五经，能作诗填词。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，烦他写了一张字，就写的是他做的诗。” 众人都称其道义。宝玉忙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拿出来我瞧瞧。” 宝琴笑道：“ 在南京收着呢，此时哪里去取来？” 宝玉听了大失所望，便说：“ 没福得见这世面。” 黛玉笑拉宝琴道：“ 你 别哄我们，我知道你这一来，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，自然都是要带了来的。这会子又扯谎说没带来，他们虽信，我是不信的。 宝琴便红了脸，低头微笑不语。宝钗笑道：“ 偏这个平儿惯说这些白话，把你就伶俐的。” 黛玉道：“ 若带了来，却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，知道在哪个里头呢？等过日收拾清了，找出来大家再看就是了。” 又向宝琴道：“ 你若记得，何不念念我们听听？” 宝琴方答道：“ 记得是首五言律，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她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你且别念，等把云儿叫了来，也叫她听听。” 说着便叫小罗来吩咐道：“ 你到我那里去，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美人来了，做的好诗，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，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。” 小罗笑着去了。半日，只听湘云笑问：“ 哪一个外国美人来了？” 一头说着话，一头我和湘菱来了。众人笑道：“ 人未见形，先已闻声。” 宝琴等忙让座，遂把方才的话重叙了一遍。湘云笑道：“ 快念来听听。” 宝琴应念道：“ 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疑。岛云争大海，蓝气接丛林。月本无筋骨，情缘自浅深。汉南春历历，焉得不关心。” 众人听了都道：“ 难为他，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麝月走来说：“ 太太打发人来告诉二爷，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，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，不得亲自来。” 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：“ 是。” 因问宝钗宝琴可去，宝钗道：“ 我们不去，昨儿单送了礼去了。” 大家说了一回方散。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，自己落后，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：“ 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？” 宝玉道：“自然等送了病才来呢。”黛玉还有话说，又不曾出口，出了一回神，便说道：“ 你去吧。” 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，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，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“明儿再说吧。”一面下了台阶，低头正欲迈步，复又忙回声问道：“如今的夜月发长了，你一夜咳嗽几遍，醒几次？”黛玉道：“ 昨夜里好了，只嗽了两遍，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子，就再不能睡了。” 宝玉又笑道：“这是有句要紧的话，这回子才想起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挨过身来，悄悄道：“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赵姨娘走了进来，瞧黛玉问：“ 姑娘这两天好？” 黛玉便知她是从探春出来，从门前过，顺路的人情。黛玉忙陪笑让座说：“ 难得姨娘想着，怪冷的，轻身走了。” 又忙命倒茶，一面又使眼色与宝玉，宝玉会意，便走了出来。正值吃晚饭时，见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又嘱他早去。宝玉回来看晴雯吃了药，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，自己便在晴雯外边，又命将熏笼 抬至暖阁前，麝月便在熏笼上一宿无话。至次日天未明时，晴雯便叫醒麝月道：“ 你也该醒了，只是睡不够。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，我叫醒他就是了。” 麝月忙披衣起来道：“ 咱们叫起他来，穿好衣服，抬过这火箱去，再叫他们进来。老嬷嬷们已经说过，不叫他在这屋里，他过了病气。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，又该唠叨了。” 晴雯道：“ 我也是这么说呢。” 二人才叫时，宝玉已醒了，忙起身披衣。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，收拾妥当了，才命秋文、谭云等进来，一同服侍宝玉梳洗毕。麝月道：“ 天又阴阴的，只怕有雪，穿那一套粘的吧。” 宝玉点头，及时换了衣裳。小丫头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，宝玉喝了两口。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，宝玉擒了一块，又嘱咐了晴雯一回，便往贾母出来。贾母犹未起来，知道宝玉出门，便开了房门，命宝玉进去。宝玉见贾母身后，宝琴面向里，也睡未醒。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栗色多罗尼的天马箭袖，淡红星星毡，盘金彩绣石青装缎沿边的排穗褂子。贾母道：“ 下雪了吗？” 宝玉道：“ 天阴着，还没下呢。” 贾母便命鸳鸯来：“ 把昨那一件乌云豹的长衣给他吧。” 鸳鸯答应了，走去裹取了一件来。宝玉看时，金翠辉煌，碧彩闪灼，又不是宝琴所披之拂叶裘，只听贾母笑道：“ 这叫做雀金泥，这是俄罗斯国拿了孔雀毛捏了线织的。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，这件给你吧。” 宝玉磕了一个头，便披在身上。贾母笑道：“ 你先给你娘瞧瞧去，再去。” 宝玉答应了，便出来，只见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。因自那日鸳鸯发誓决绝之后，他总不和宝玉说话。宝玉正自日夜不安，此时见他又要回避，宝玉便上来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你瞧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？” 鸳鸯一摔手，便进贾母房中来了。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，与王夫人看了，然后又回至园中，与晴雯、麝月看过后，至贾母房中回说：“ 太太看了，只说可惜了的，叫我仔细穿，别糟蹋了他。” 贾母道：“ 就剩下了这一件，你糟蹋了也再没了。这会子特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事。” 说着又嘱咐他：“ 不许多吃酒，早些回来。” 宝玉应了几个事。老嬷嬷跟着听上，只见宝玉的奶兄李贵和王荣、张若锦、赵一华、钱起、周瑞六个人，带着明烟、半鹤、除药、扫红四个小厮，背着衣包，抱着坐褥，拢着一匹雕鞍彩配的白马，早已伺候多时了。老嬷嬷又吩咐了他六人歇话，六个人忙答应了几个事，忙捧鞭坠镫。宝玉慢慢的上了马，李贵和王荣拢着嚼环，前起周瑞二人在前引导，张若锦、赵一华亦在两边紧贴宝玉后身。宝玉在马上笑道：“ 周哥、钱哥，咱们打这脚门走吧，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。” 周瑞侧身笑道：“ 老爷不在家，书房天天锁着，也可以不用下来罢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虽锁着，也要下来的。” 钱起、李贵等都笑道：“ 爷说的是， 便拖懒不下来，倘或遇见赖大爷、林二爷，虽不好说也，也劝两句，有的不是，都拍在我们身上，又说我们不交野礼了。 周瑞前起便一直出角门来，正说话时，顶头果见赖大进来，宝玉忙拢住马，意欲下来，赖大忙上来抱住腿，宝玉便在凳上站起来，笑携他的手说了几句话。接着又进一个小厮，带着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，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，独那为首的小厮打签儿，请了一个安。宝玉不识名姓，只微笑点了点头，马已过去，那人方带人去了。于是出了角门，门外又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，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。一出了角门，李贵等都各上了马，前引旁围的一阵烟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晴雯吃了药，仍不见病退，急得乱骂大夫说：“ 只会骗人的钱，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。” 麝月笑劝他道：“ 你太性急了，俗语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又不是老君的仙丹，哪有这样灵药？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好了，你越急越着手。” 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：“ 哪里算杀气了，抽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，你儿我好了，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。” 唬得小丫头子转耳忙进来问：“ 姑娘做什么？” 晴雯道：“ 别人都死绝了，就剩了你不成？” 说着只见坠儿也蹭了进来。晴雯道：“ 你瞧瞧这小蹄子，不问他还不来呢，这里又放月钱了，又赠果子了，你该跑在头里了。你往前些，我不是老虎吃了你。” 坠儿只得前凑，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，向枕边取了一丈青，向他手上乱戳，口内骂道：“ 要这爪子做什么？面部的针拿不动线，只会偷嘴吃，眼皮子又浅，爪子又轻，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。” 坠儿疼得乱哭乱喊，麝月忙拉开坠儿，按晴雯睡下，笑道：“ 才出了汗又作死，等你好了，要打多少打不得，这会子闹什么？” 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，说道：“ 宝二爷才告诉了我，叫我告诉你们，坠儿很懒，宝二爷当面使他，他拨嘴而不动，连袭人使他，他背后骂他，叫务必打发他出去，你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。” 宋嬷嬷听了，心下便知镯子事发，因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，再打发他。”晴雯道：“ 宝二爷家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什么花姑娘草姑娘，我们自有道理，你只依我的话，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。” 麝月道：“ 这也罢了，早也去晚也去，带了去早清静一日。” 宋嬷嬷听了，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，打点了他的东西，又来见晴雯等，说道：“ 姑娘们怎么了？你侄女儿不好，你们教导她，怎么撵出去？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。” 晴雯道：“ 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，与我们无干。” 那媳妇冷笑道：“ 我有胆子去问他，他哪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？他纵依了姑娘们不依，也未必中用。比如方才说话，虽是背地里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，在姑娘们就使得，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。” 晴雯听说，一发急红了脸，说道：“ 我叫了他的名字了，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，说我撒野，也撵出我去。” 麝月忙道：“ 嫂子，你只管带着人出去，有话再说。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理的？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理？别说嫂子你，就是赖奶奶、林大娘，也得担待我们三分。便是叫名字，从小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，你们也知道的，恐怕难养活，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， 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，为的是好养活，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，何况我们？就连昨林大娘叫了一声爷，老太太还说他呢。此事一件，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话去，可不叫这名字回话，难道也称爷？哪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念200遍，骗嫂子又来挑这个了。过一日嫂子闲了，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叫她就知道了。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，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，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。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，再一会儿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，有什么分正话且带了他去，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。家里上千的人，你也跑来我也跑来，我们任人问信还认不清呢。 说着便叫小丫头子 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。 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，亦不敢久立，赌气带了坠儿就走。宋妈妈忙道，怪到你这嫂子不知规矩，你女儿在这屋里一场，顶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，没有别的谢礼，便有谢礼他们也不稀罕，不过磕个头尽了心，怎么说走就走。坠儿听了只得翻身进来，给他两个磕了两个头，又找秋文的，他们也不睬他。那媳妇唉声叹气，只不敢言，抱恨而去。晴雯方才又闪了风，着了气，反觉更不好，翻腾至掌灯，刚安静了些，只见宝玉回来，进门就唉声跺脚。麝月忙问缘故，宝玉道， 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个褂子，谁知不妨后镜子上烧了一块，幸而天晚了，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。 一面说一面脱下来，麝月瞧时，果见有直顶大的烧眼，说 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蹦上了，这不知什么，赶着叫人悄悄的拿出去，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。 说着便用包袱包了，交于一个妈妈送出去，说 赶天亮就有才好，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。 婆子去了半日，仍旧拿回来说， 不但能干织补匠人，就连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都问了，都不认得这是什么，都不敢揽。 麝月道， 这怎么样呢，你儿不穿也罢了。 宝玉道，你儿是正日子，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，偏头一日烧了，岂不扫兴。晴雯听了忍不住翻身说道， 拿来我瞧瞧吧，没个福气穿就罢了，这会子又着急。 宝玉笑道， 这话倒说的是。 说着便递于晴雯，又移过灯来细看了一回，晴雯道， 这是孔雀金线织的，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借线似的借密了，只怕还可混得过去。 麝月笑道， 孔雀线现成的，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借线？ 晴雯道， 说不得，我正命罢了。 宝玉忙道，这如何使得，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？晴雯道， 不用你歇歇试试的，我自知道。 一面说一面坐起来，挽了一挽头发，披了衣裳，只觉头重身轻，满眼金星乱蹦，时时撑不住，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，少不得恨命咬牙挨着，便命麝月只帮着捏线。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，笑道， 这虽不很像，若补上也不很显。 宝玉道， 这就很好，哪里又找俄罗斯的裁缝去。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，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，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，然后用针刃了两分，分出经纬， 亦如界限之法。先借出弟子后，依本一之文来回织补，补两针又看看，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，无奈头晕眼黑，气喘神虚，补不上三五针，伏在枕上歇一会儿。宝玉在旁一时又问：“ 吃些滚水不吃？” 一时又命：“歇一歇。”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肩上，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，急得晴雯央道：“ 小祖宗，你只管睡吧，再熬上半夜，女儿把眼睛抠漏了，怎么处？” 宝玉见他着急，只得胡乱睡下，仍睡不着。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，刚刚补完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。麝月道：“ 这就很好，若不留心，再看不出的。” 宝玉忙要了瞧瞧，说道：“ 真真一样了。” 晴雯已嗽了几针，好容易补完了，说了一声：“ 补虽补了，到底不像，我也再不能了。” 哎呦了一声，便身不由主倒下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